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李靖前往京城寻找机会，半路上碰到了刘文静。刘文静好心劝他不要去京城，李靖执意不听。到了京城拜见杨素杨大人，在人家府门口一等，等了好几个时辰，最后杨素终于发话了，召见李靖。李靖的这次拜见说白了就是自我推销。杨素可是隋朝重臣，他又能否看上李靖呢？他是出身名门的大将，他是风尘之中的红颜，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怪客，看似不协调的组合，在隋末的舞台上又上演了一段怎样的侠侣情缘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风尘三侠第二集。杨素在当时政坛上边可是只手遮天的大人物。早年间他帮着北周武帝消灭了北齐，又跟北周丞相杨坚联手，迫使皇帝让位给杨坚。24年之后，杨素又帮着太子杨广杀兄弑父，坐上了皇帝的宝座。三位帝王都在他的辅佐之下登上了王位，这杨素也成了朝廷里的元老，皇上的左膀右臂。隋炀帝继位之后，拜杨素为大司徒，这个职位相当于宰相了，把一切国家大事都托付给杨素处理，自己呢，忙着在东都洛阳享乐。这杨素留守西京长安，实际上这权力多半都把在杨素手里了。拜见这么一位大人物，李靖也是头回面试。这杨大人什么脾气秉性，李靖不清楚，一颗心七上八下的，跟着下人就走进了杨府。一进府，李靖看呆了，好家伙，多大个的庭院呢？院子里边亭台楼阁，花园点缀，房子修得富丽堂皇，异常的华美。几进几出还没走到地方，李靖也算是大户人家出身了，可到了杨府就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，瞅哪儿都新鲜。到了会客厅，下人让他在此等候，又是等着，可人都进来了，等就等吧。这一下又等了一个多钟头，这个时候才听见外边传来脚步声，一个下人来报，杨大人到。只见一群侍女簇拥着杨素就出来了。这杨素呢是半卧在胡床之上，一帮侍女抬着胡床就这么进了门了，然后慢悠悠的给放下来。这杨素招了招手，下人知道这是要喝茶了，赶紧跑到茶房去吩咐。胡床的两侧站着的都是侍女，这些侍女大概都是15-4岁的样子，有负责熏香的，有给打扇子的，有捶腿的，有轰蚊子的， 这排场皇上也没摆到这份上吧。李靖都快看傻了，这杨大人也没瘫了，怎么连两步道也不能走呢？还得侍女把床都抬过来，可见平时这生活得多奢侈。正胡思乱想呢，突然一个侍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几十个侍女个个花枝招展的，唯独一个身穿白裙手拿红符的侍女引起了李靖的注意。这李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这个侍女仪态大方，美艳自然不在话下，可看她的眼神仿佛蒙了一层淡淡的雾气，看不真切似的。正看着呢，这侍女也抬起头来，正迎上李靖的目光，四目交错，侍女赶紧低下头，脸红了。李靖也不好意思了，赶紧把眼神移开了。这个时候下人端上一杯香茶献给了杨素，又端了一杯放在李靖的桌子上。这杨素喝了一口茶，眯缝着眼睛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，让您久等了。这一句话还说得有气无力的，旁边的侍女赶紧过来给杨素轻轻地拍了两下胸口。李靖年轻气盛，等了半天就这么一句打发了，早先那点火气啊，蹭就上来了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啪一下这手拍在桌子上了。哼，现在天下大乱，英雄四起，杨大人你身为朝中重臣，不收罗天下人才解决危机，反而在这儿摆起排场，如此接待一个有心报效之人，这未免让天下人寒心呐。杨素睁着一双老眼，想看清楚是谁这么嚣张啊。人是老了没错，可脑子不慢。杨素听出了李靖的不满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纹，招了招手，公子是英雄人物，胆识过人，还请走近前来谈话。请问公子姓氏名谁呀？李靖毫不客气往前走了几步，草民李靖，雍州人士。啊，雍州人呐，这雍州出英雄啊，你对天下大事有何见解呀？听见杨素这么问，李靖觉得有门了，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的一番见解全说出来了。聊完了治国，两个人海阔天空的又聊起天来了。杨素听得不断点头，李靖心里头是一阵比一阵激动。等说的差不多了，这杨素放下茶杯，哎呀，英雄见识过人，将来定能成就一番大事啊，可是老夫老喽，病魔缠身时日不多了，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喽。一听到这句话，李靖一颗心顿时是从天上摔到地下。不能够吧，说了半天费了半天劲，这就完了。李靖看看四周，有一个下人一伸手，先生请回吧。哎呦，当时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李靖跟着下人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杨府的，只觉得脑子全是空的。出了杨府，李靖回到客栈，这天晚上饭也没吃，就坐在床上发愣。突然就听见门口当当当传来几声敲门声，这大半夜的谁来敲门呢？李靖在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应该没熟人找他呀。等了一会儿，这门口没动静了，刚要躺下睡觉，又听见当当当。李靖起身把门错开一条缝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，身穿黑色披风，上边还戴一帽子扣到头顶上，披风的这个缝隙间呢，隐约的露出了一丝白裙边，手上好像还拿着一个什么东西。这李靖刚想张嘴问话，这个人一推门进来了，一转身看看外边没人，把门又给带上了。李靖当时吓了一跳，你是谁？这个人伸手摘掉了披风的帽子， 里边穿的一袭白裙，手执红拂尘。啊，这不是杨大人府上的侍女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侍女弯弯身子算是还礼了。小女子本姓张，别人都管我叫红拂，今天在杨府听到公子一番见解，小女子心生佩服，仰慕不已，就一路打听追到这儿，特来投奔，还望公子不要嫌弃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李靖揉了揉眼睛，没错，这不是做梦。下午这杨素刚把我赶走，这晚上又派人来找我，他玩的什么把戏？看着李靖不说话，洪福啊也猜透了他的心思。公子，我本是流落风尘的一个歌女，被杨大人看中，买回府里做了一个侍女。我侍奉杨大人多年，可是从未见过公子这样见识过人的英雄。我对公子是一见钟情，不想一辈子做一个侍女，所以才特来投奔，还望公子体谅我的莽撞。李靖万万没想到那番高谈阔论没给他带来发展的机会，反而是给他带来了一位红颜知己。自己空有一腔抱负，没有家业，洪福竟然不嫌弃，誓死追随。这世上的奇女子偏偏就被自己碰着了。李靖正想得美呢，转念一想，不对，她是杨素家的侍女，偷偷跑出来被人发现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李靖赶紧跑到窗口往外看了看，洪福啊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，万一要是被杨素发现了，她能饶了你吗？没成想洪福女满不在乎，这事儿公子啊，您不必担心，杨素现在是疾病缠身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他根本管不了了。再说了，杨府上的侍女成百上千的，走失一两个他也不会往心里去的，派出人找几天，找不着自然也就忘了，公子不必忧虑。人家姑娘上赶着主动送上门了，李靖这边心里却直打鼓，眼下我一事无成，婚姻大事不敢奢望，有姑娘相伴自然是好，可两个人靠什么生活呀？这些话李靖没说出口，人家姑娘大老远的前来投奔，你却说没钱养活，这多让人寒心呢，辜负人家的一片好意。可这毕竟也是现实，李靖愁的脸上一阵阴云。洪福心思缜密，知道李靖心里很纠结，连忙安慰，公子，今天我既然来投奔您了，那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今后天涯海角酸甜苦辣，不管公子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都心甘情愿陪伴左右，我的一片忠贞苍天可见呢。李靖一听这话无言以对，姑娘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？没有媒妁之言，也没有父母之命，两个人就这样成就了一段旷世奇缘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李靖觉得这长安是没法待下去了，就跟洪福商量，我来京城的时候碰上一位有志之士，他现在投于太原李渊父子帐中，不如咱们前去投奔他如何？洪福善解人意的点点头，当即拿出自己带来的积蓄，买了两匹骏马，打点行装，准备妥当之后，两个人骑马直奔太原而去。一路上风尘仆仆，两个人相伴倒也觉得不苦不累了。这一天两个人打马来到了灵石，走到这儿是人困马乏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看着路边就有客栈，赶紧下马去里边休息。这家客栈店面不大，里边干净利落，生意还算不错，定下了房间，李靖浑身的骨头都快散了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第二天精神焕发，李靖走出房门，看见洪福拎着一块羊肉正走进来，一看见羊肉啊，这李靖可馋了，有些日子没吃肉了，一想起这羊肉的鲜美，这嘴里直流口水呀。洪福笑吟吟地跟店家借了锅和碗，自己动手煮起了羊肉。做饭这功夫，李靖就跑到后院的马厩 给这马刷毛印水，犒劳一下坐骑。羊肉下锅，不大一会儿，这肉香味儿啊就顺着风飘开了。李靖闻着香味儿，赶紧跑进客栈，没想到洪福还有这手艺呢。刚一进客栈，就看见一个满脸胡子的怪人正盯着自己的老婆看呢。这个人衣着非常邋遢，手上拿着一个皮囊和一把刀子，这脸上是又黑又油，胡子长得满脸都是，一根根弯弯曲曲的，还有红色的。起先这大胡子是闻见肉香味直奔肉锅来的，等走近了才发现这锅旁边还有个美女呢，看见漂亮姑娘谁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呢。这大胡子也是紧盯着洪福，不错眼珠子。洪福给吓了一跳，这个时候正赶上李靖进来。李靖一看一个大胡子紧盯着自己的老婆，他几步就走到了洪福身边，也直勾勾地盯着大胡子。如果这个人胆敢无礼，他李靖就一脚把他踹出去。李靖、洪福跟大胡子三个人就这么你盯着我，我盯着你，周围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了。洪福早先闯荡过江湖啊，他马上意识到再这么盯下去，一场冲突在所难免。看这人绑得腰圆的，真打起来啊，谁也甭占便宜，不如握手言和，先打探一下对方的情况。想到这儿，洪福松开了李靖的手，大大方方地问道：请问贵客尊姓大名？这大胡子怪了怪气的：我姓张，大伙儿都叫我裘然客。洪福一听乐了：真巧，我也姓张，看年纪你应该长我几岁，兄长在上，小妹这厢有礼了。说完了就行了个兄妹之礼，这下裘然客倒是不好意思了，本来自己就是直性子，闻见肉香味也不问是谁的就过来了。这位姑娘倒是落落大方，不但没有责怪我无礼，反而尊我为兄长。裘然客心里边对洪福十分叹服，赶紧抱拳还礼。一场危机让洪福轻松地化解了。裘然客呢毫不客气：我在家里排行老三，你就叫我三哥吧。洪福也跟着一唱一和：见过三哥。裘然客这下可高兴了：哎呀，没想到我平生浪迹天涯，今儿个还能认个妹子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洪福又把李靖引荐给了裘然客，三个人坐下来，洪福张罗吃饭，李靖出去打酒，围坐在肉锅旁边，这三个人边喝边聊，竟然还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羊肉早就吃光了，只剩下一盆鲜美的羊肉汤。这李靖和洪福都有些醉意，再看裘然客酒量真是没底儿，这时候跟没喝一样。裘然客看他们酒足饭饱，转身拿出了这个皮囊，打里边掏出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还有一副人的心肝，然后拿这个匕首啊，把这心肝切成片，直接放到嘴里嚼，时不常的还就剩一口羊汤。李靖跟洪福在一边都看傻了，心说这人什么来路啊，食人族的。裘然客看他们一副惊呆的表情，连忙解释： 我吃的这个乃是天下第一负心之人，我含恨十年就是为了今天能吃上他的心肝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 李靖和洪福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这裘然客吃完了心肝，用袖子擦擦嘴：我看贤弟气宇不凡，一看就是一位英雄豪杰，妹子你有这样的夫婿啊，肯定不会吃亏的，不知道你们二位路过灵石要到何处去投奔呢？李靖这才缓过神来，把自己在长安的一番经历讲出来了，末了又说自己要去找刘文静，想通过他投奔李渊父子。裘然客点点头：长安肯定去不得， 杨素老儿他老矣，行将就木，折腾不了几天了。您别看裘然客是一粗人，也会拽文。杨素老儿老矣，行将就木，什么意思呢？行将就是马上的意思，就木呢，这木特指叫棺木，就马上该进棺材的人，已经老了不行了，风烛残年了。裘然客接着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十个人有九个要自立为王。不瞒贤弟说呀，为兄我略懂得一些望气之术，我发现太原的上空确实有王者之气，正想去探个究竟。那你我三人正好结伴而行啊。李靖一阵惊喜，原来这位也是有志之士啊。好，小弟求之不得，正想与兄长彻夜长谈，议论天下大事呢。裘然客听了爽朗的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今天恐怕是不行了，为兄的还有些事情要办。这样，咱们约定三天之后的晌午，我们在太原城外的汾阳桥头相见，怎么样？李靖和洪福点头答应。裘然客收拾好行装，翻身上驴。人家都骑马，他怪骑驴，这速度还挺快，转眼儿没人影了。李靖感叹不已，裘然客果然是侠客呀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他的身世一定是非同一般。两个人收拾好了，早早安歇，第二天重新跨马直奔太原而去。这裘然客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李靖到了太原又能否得到重用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都与爱心连， 礼让行，言不强行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。 斑马线，文明线，条条都与幸福连， 从容初心不闯荡，遵守秩序大路朝天。 你在北京当初文明，城市美丽收下名片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，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整张笑脸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